才华，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世民因为刘文静的事与裴寂结下了梁子，在李渊成为太上皇之后，李世民开始对付裴寂。导致裴叔叔挨锥子的是一个和尚，这个和尚的名字叫法雅。法雅原本就是混迹于皇宫的和尚，皇宫大门抬脚就进，后来因为李世民禁止和尚进入，法雅从此失落不已，失落之余就是发发牢骚，扯扯闲话，没想到一扯把自己扯成了个妖言惑众，被判斩首。本来一个被斩首的和尚跟贵为司空的裴叔叔是扯不上关系的，然而皇帝李世民说有关系，那就是有了。什么关系呢？裴寂听到过法雅的妖言，却没有举报，没有尽到一个做司空的责任，辜负了国家的信任，枉穿了这身官服，嗨，总之这罪过大了。到这个时候，裴叔叔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找茬啊，这就叫找茬。裴叔叔屈指一算，也对，已经贞观三年了，李世民已经给了太上皇李渊三年的面子了。孔子都说三年无改父之道，是为忠，人家李世民给了你三年面子，够意思了。这一年的正月29，裴寂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到来了，他被免除了官职，食邑削减一半，外加勒令即日迁出长安，回家乡蒲州居住。官被撤了还不算，连户口和粮油关系一并转回老家，一句话，滚，你给我滚得远远的。裴叔叔原本还想请求留在长安居住，没想到遭到了大侄子李世民劈头盖脸的数落，以你的功劳怎么能升到这么高的地位呢？不过是受太上皇恩宠而已，你才在文武百官中排名第一。武德年间法纪混乱，贿赂横行，这毛病全出在你身上，就因为你是故旧，不处理你也就罢了，能让你活着回老家，这也算是照顾你啦。 有道是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，这下裴叔叔脸和皮都没了，落了个没皮没脸。没皮没脸的裴叔叔郁闷地回到了蒲州，打算在蒲州终老。然而没想到终老蒲州居然也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。就在他回到蒲州不久，又有人参了他一本，有个叫信行的曾经说过裴寂有皇帝命，可裴寂也没有报告，按律当斩。这倒霉催的，裴寂很快接到了新的调令，即日起户口和粮油关系再次转移，再次迁徙，奔哪儿？胶州。胶州就是现如今越南中部北部和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部分，离长安城有多远您自个儿看看地图就知道了，这就叫有多远走多远。好在李世民做事还没有做绝，尽管裴叔叔向着胶州进发，但最终李世民还是照顾了他，又传了一道圣旨，胶州就不用去了，去靖州吧。这靖州又是哪儿呢？就是现如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，比起胶州近了那么一点点。然而落户广西昭平县的裴叔叔很快做出了一件大事，犯上作乱当羌族的盟主。别紧张，这是谣传。在裴寂落户昭平之后，当地羌族部落作乱，疯传他们劫持了前任司空裴寂，并邀请裴寂出任盟主。谣言晃晃悠悠地飘进了长安，飘进了唐朝的高层，也飘进了李世民的耳朵里。对此李世民坚定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，不可能，裴寂理应被处死，是我网开一面饶他不死，他一定不会这么做。事实证明，李世民尽管讨厌这位裴叔叔，但他还是了解裴叔叔的。裴叔叔虽然仕途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但对唐朝的忠诚那是天地可见。不久之后，正式消息传来，裴寂率领家人奋勇作战，击破羌族军，平息了叛乱。三年后，李世民淡忘了与裴叔叔的往日恩怨，反而记起了裴叔叔的开国功勋，征召裴寂回长安任职。这一次裴叔叔终于开心地笑了。在接到征召数天之后，久经考验的唐朝开国功勋、忠诚的唐朝官员裴寂因病医治无效于靖州去世，享年60岁。或许裴寂真的本事不济，或许他的功绩被李世民及其后人刻意掩盖了，但他在起事之初为李渊提供的援助是不可抹杀的。在他主事的武德年间，并没有李世民说的那么不堪。事实上，唐律正是在裴寂的主持下制定的，武德年间的诸多大事也都有着裴寂的身影。说他本事不济那是可以的，说他与社稷无功那是不对的。一切的一切因为他与李世民之间有一道叫做刘文静的结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武德九年里，他没有帮李世民多多美言。怪只怪他没有看到未来的第三只眼。在裴寂被流放到靖州的同时，那道叫刘文静的结打开了。刘文静在死后10年终于迎来了平反的日子。贞观3年，李世民追复刘文静官爵，以其子刘树文袭封鲁国公，许上公主。后刘树义与其兄愿其父被戮，又谋反伏诛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世民的胸怀很大，比如他可以重用大批东突厥的降将。李世民的胸怀很小，比如他忍了3年还是把裴寂从高位上狠狠地摔下。李世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一个有仇报仇、有恩报恩的正常人，仅此而已。裴寂从司空高位摔落，主要是因为那道叫做刘文静的结。 再加上在武德年间没有给李世民出力，另外两位武德年间的高官在贞观年间依然活跃在唐朝政坛，一切只因为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说了关键的话。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位叫做陈叔达，一位叫萧雨。陈叔达字子聪，陈宣帝第十六子。如果按照前朝遗老算，陈叔达得算是两朝遗老了。在隋朝的时候，他算是南陈遗老，在唐朝他又能算前隋遗老。其实能算遗老的只是他的血缘，陈叔达的仕途完全是靠自己奋斗。早在李渊起事不久，陈叔达就加入了李渊的起事行列。他此前的身份是隋朝的将军通守。陈叔达从李渊任命的丞相府主簿干起，与记事温大雅同掌机密李渊的军书、敕令以及善待文告，多数都是陈叔达所为。有笔杆子开路，再加上长期在李渊身边效力，陈叔达的仕途就是一条高速路。武德元年授黄门侍郎，武德二年兼纳言，武德四年拜侍中，武德五年晋封江国公。诸位如果还记得的话，武德九年六月初四，当杀气腾腾的尉迟敬德向李渊通报玄武门事变时，陈叔达正和裴寂、萧雨一起陪在李渊的身边。也正是陈叔达和萧雨当场建议李渊让位给李世民，算是为李渊在死棋中找到了一招活棋。事实上，陈叔达和萧雨早就算是挺秦王派了，让李渊让位的建议只不过是给李世民送个顺水人情。继位之后的李世民有恩必报，贞观初年加授陈叔达为光禄大夫。然而进入贞观年间后，陈叔达的仕途从高速路变成了山间小路。武德九年十月二十五，刚刚与李世民分享了四个月的胜利果实，陈叔达的仕途突然遭遇了急刹车。当天李世民的心情非常低落，原因是他看到了大臣们的新旧不和，老资格大臣萧雨与新晋大臣房玄龄、长孙无忌等人有着很深的矛盾。房玄龄等人看不惯萧雨资格老臣的派头，萧雨也看不惯房玄龄等人新人当权，而且与自己的老对头封德仪亲近，因此就给李世民上了一道言辞激烈的亲启密奏。这封亲启密奏火药味十足，让李世民颇为恼火。这李世民心里头本来就有火，没想到陈叔达和萧雨因为意见不合，竟然当着李世民的面又吵了起来。这下皇帝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陈叔达、萧雨御前争吵对皇帝不敬，双双被免职。以后要吵到马路上吵去吧，没人管你们，反正是俩老百姓。这老百姓也就是说说，说到底李世民还是个念旧的人。等到陈叔达在家为母守孝期满，李世民又委任陈叔达为遂州都督。这一次陈叔达却没有从命，理由是有病。哎，事实上真有病，不是装的。又过了一段日子，李世民又想起了他，这一次不用让他出远门了，就近在长安上班，官职不算大，礼部尚书。如果能在礼部尚书任上持久，也算是不错的结局。然而陈叔达的挫折又来了。在陈叔达就任礼部尚书后不久，他又遭到了弹劾，理由是归庭不礼。用通俗的话讲，就是在家庭私生活中出现了丑闻，这在讲究名节的当时可是不小的罪责。幸好李世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，没有把这件事放大，只是给陈叔达安排了一个闲散官职，原有待遇照旧，提前进入退居二线的状态。自此陈叔达的仕途体面地走到了尽头。李世民为什么对陈叔达如此照顾呢？《旧唐书》给出了答案。《旧唐书》上写道， 建成原籍杜害太宗，因行赠毁，高祖获其言，将有贬责，书达固建乃止。致仕太宗劳之曰：武德时危难前构，知功有党言，今之此败有以相答。书达谢曰：此不独为陛下，社稷计耳。您听明白了吧？想当初建成原籍陷害李世民，李渊听了之后要把李世民怎样怎样，这时候人家陈叔达站出来力劝李渊替李世民说过话，这关键时刻的关键的几句话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贞观九年，陈叔达去世，谥曰庙，后赠户部尚书，改谥曰忠。这样武德年间又一位重臣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，他的路不算平坦，但比裴寂要好得多。陈叔达的路走完了，该说说萧禹的路了。同陈叔达一样，萧禹也是皇亲国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萧禹祖上的江山还是被陈叔达的祖上夺走的。南朝宋齐梁陈更替，陈叔达家的陈取代的正是萧禹家的梁，而两大皇族后裔同时给李渊打工，李渊的谱也够大的了。萧禹字时文，其高祖为梁武帝，曾祖为昭明太子，祖父萧察是后梁宣帝，父亲萧悝是后梁明帝，姐姐是隋炀帝杨广的皇后，就是那位著名的萧皇后。从祖上和姐姐来看，萧禹算得上是纯粹的金枝玉叶。不过同陈叔达一样，他在唐朝的地位也是靠着自己的奋斗得来的。其实萧禹在姐夫杨广的手下当官已经混得风生水起，一路至银青光禄大夫、内史侍郎，本来还有可能更进一步，结果坏就坏在他自己这张嘴上了。说起来这萧禹也是一片好心，结果好心遇上了驴肝肺。谁的驴肝肺啊？他姐夫呗，隋炀帝杨广的。隋大业年间，隋炀帝北巡至雁门，被东突厥大兵围困，20万东突厥大军围困雁门一座孤城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杨广和所有随从将有可能被活活饿死。这时候小舅子萧禹站了出来，建议姐夫杨广派使节前往东突厥国内向义成公主求救，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，另外请杨广下令不再征辽东以安抚人心。两个建议当时杨广都采纳了，前一个建议立马见效，义成公主谎称边境报警，骗得史毕可汗撤兵而去，而后一个建议杨广却出尔反尔，表面同意，心里却另有一番打算。等到三征辽东时，杨广就把自己当初在雁门做的不再征辽东的承诺抛在了脑后，并且为自己当初的承诺找了一个替罪羊，就是他的小舅子萧禹。杨广在金殿上对群臣说：突厥人能成什么气候？都怪当时萧禹大惊小怪给我出的馊主意，还不让我征辽东，我怎么有这么不成器的一个小舅子呢？随后杨广下令将小舅子萧禹降职为河池郡守，即日启程。从此之后，萧禹与姐夫杨广分道扬镳，姐夫杨广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冲向了辽东，遭受了第三次惨败，又以一去不归的势头三下扬州，最终在扬州兵变中被杀，结束了自己的大业。而小舅子萧禹却在河池郡守任上等到了李渊的起兵，后举河池郡向李渊投降，受光禄大夫，封宋国公，拜民部尚书，开始了自己在唐朝的仕途。在李世民继位之前，萧禹在唐朝的仕途也是一条高速路。李世民为右元帅攻洛阳时，萧禹是元帅府司马，到平定王世充，加邑2000户，拜尚书右仆射。武德五年迁内史令，李世民继位后迁尚书左仆射。 萧禹为什么在武德年间仕途如此之顺呢？有四个原因：一，为人正直；二，累世的金枝玉叶；三，李渊母系孤独一脉女婿；四，熟识国典朝仪，孜孜自勉，留心政事。有了这四个原因，萧禹想不得宠都难，因此李渊以心腹视之，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禹生于玉榻而立，亲切地呼之为萧郎。然而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，一路高歌的萧禹还是在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走了下坡路，这一下就是20多年。李世民即位之初，本着沿用老人的原则，任命萧禹为尚书左仆射，任命封德仪为尚书右仆射。本来萧禹以为自己领袖群臣的时代到了，结果没想到自己面前又是一个大坑。给萧禹挖第一个大坑的是右仆射封德仪。封德仪是典型的左右逢源之人，先后侍奉过杨广、李渊、李世民三位皇帝，无论谁当皇帝他都能得到重用，靠的是什么？两个字：圆滑。李世民与李建成争楚时，封德仪坐山观虎斗，眼睛看着二虎相争，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。鉴于李建成有嫡子身份，因此上封德仪的天平就倾向了李建成。后来呢，太子李建成因为卷入了杨文干谋反，险被李渊废掉，正是封德仪上书力挺李建成，才使得李建成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太子之位。而李世民对此却是一无所知，反而认为封德仪是个好人，一个能替自己说话的人。李世民的错觉一直延续了20多年，直到封德仪死后16年，当年的真相才被调查清楚。原来人家封德仪谁的人也不是，人家就是一个切豆腐的，一刀切豆腐两面光，谁也不得罪。尽管封德仪是个切豆腐的，但挖起坑来也是个高手。萧禹与他共事仅仅几个月就掉坑里头了。封德仪挖坑的手法很简单，四个字：反复无常。通常手法是这样的，萧禹事先跟封德仪商量好了上奏皇帝的奏折，说好两个人要统一口径说服皇上。然而到了李世民面前，封德仪马上就变脸，说自己压根就不赞成萧禹的提议，反过头来再找萧禹提议中的漏洞。这就等于当场给萧禹挖个坑，让萧禹自己往坑里头慢慢跑。这样的事有个两三次，萧禹的脸也就丢尽了。再加上萧禹自己也有自己的毛病，那就是嘴太狠，得理不饶人。这样左仆射萧禹的朋友就越来越少，而他右仆射封德仪的朋友是越来越多，像什么房玄龄啊、杜如晦啊，这些个新人都愿意跟和蔼可亲的封德仪做朋友，而不愿意跟那嘴上不留德的萧禹在一起。感受到冷落的萧禹小朋友随后给李世民上了一道亲启密奏，这道密奏写的那是措辞激烈，火药味十足，隔着纸李世民都能闻到里边的酸酸味。李世民尽管能忍，也是有脾气的，看着这萧禹的奏书打心眼里头就腻味，堂堂左仆射竟然跟群臣争风吃醋，这像什么样子吗？停职反省，家里蹲着去吧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萧禹就这样被李世民冷落了吗？而新人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又是如何在贞观一朝唱起主角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同，制作人张雅娇。